丽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疫苗管理法案近日第一次提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草案就疫苗管理单独立法，突出疫苗管理特点，强化疫苗的风险管理、全程控制、严格监管和社会共治，切实保证疫苗安全有效和规范接种。根据市气象台报告，本周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降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这一轮降温期间将对供热投诉集中的小区进行入户抽查，供热质量依然不达标的小区将督促整改。据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今年以来本市一共有277人参与环保有奖举报，46人获得奖励，奖金总额近40万元。目前市民可以通过登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政务网站有奖举报专栏，信件、邮寄、个人送达3种渠道提交有奖举报信息。下一步，市民还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生态环保有奖举报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举报。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于近日试开诊。据北京友谊医院介绍，通州院区开设内科、外科、儿科、急诊、放射、检验等科室，所涉及的科室与西城院区保持一致。就诊患者可以通过网络、电话、微信、自助机具等10多种方式进行预约挂号。接下来关注演出方面，近日国家大剧院公布了2019年元旦演出计划，包含新年音乐会、舞蹈、木偶剧、经典现代戏剧等舞台演出，陪伴市民们度过一个文艺的假期。一年一度的迎钟声新年音乐会和国家大剧院新年音乐会将在12月31号到明年的1月1号如约而至。12月31号晚上11点，指挥家张毅与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携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亮相音乐厅，带来迎钟声新年音乐会，与现场观众一同在2019年的第一秒准点敲响新年钟声。2019年的1月1号下午与晚上，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将上演2场新年音乐会。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领衔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奏响《红旗颂》等经典作品。12月31号到2019年的1月2号，享誉世界的弗拉明戈舞蹈团帕科佩纳弗拉明戈舞团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厅亮相，带来舞团的扛鼎力作《弗拉明戈无疆界》。演出将弗拉明戈舞蹈、歌唱与吉他演奏融为一体，极具表现力。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正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演出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5号。由濮存昕主演的莎士比亚话剧《李尔王》将于明年的1月26号到2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但是 很紧迫啊，年会很紧迫。 但是我还是觉得，在乐享生活这么长时间来做这节目，我还是很依依不舍的。我不了解江夏为什么那么急迫要跟大家告别。 没有，因为我们告别了一个月。 OK， 所以这以至于啊，告别到最后，以至于我们有很忠实的听众说，这个。能不能别说了，就是听烦了，你知道吗？我说不不不，我说我们有一位嘉宾啊，也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老师，说告别这件事情就是要很认真的，就是很有仪式感，在你内心一定要把它像一个盒子一样，2008就装在了那个盒子里，过去了，你才能很好的像打开一个宝物一样打开你的2019。 没错， 不然的话你一直很留恋，说哎呀，就是怎么这么快，怎么、 是是是是， 对，你就很难再开启新的生活。 没错，对，过去不要再拖泥带水了 啊。对，最后一个周二 对 OK， 一定要说出来。那今天呢，还有这个 Vivian 在说今天的微博整体的色彩非常的鲜艳啊， 因为过 年 了嘛，年 会了吗？对，大家今天啊，我们真的是给大家的年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每一年大家都会头疼说，不管这个年会的规模大或小，哪怕只是朋友之间的一个聚会，也想有点新意。 对，因为年底了嘛，大家免不了要聚会，无论是您公司的同事跟老板啊一块儿，大家一起总结一下过去啊，展望一下未来，还是亲戚朋友之间的有某种聚会，这是年底大家除了在冲业绩以外啊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而最期待的一件事。 没错，但是呢，除了吃吃喝喝，还能干点什么？能不能让他有点内容啊，有点念想，好玩儿？对吧？而且现在咱们的传统文化这么蓬勃的在发展，在方方面面吧，所以能不能做一些好玩的事儿？ 哎，所以这个也是楚一你自己在策划这个国风版的年会的时候的一个初衷想法， 是 啊，让我们的年会聚会都可以变得好玩起来。那今天呢，大家想要看到色彩非常鲜艳的微博，以及说跟楚一来互动一下，哎，我也想参加，我也想给我的公司给我的朋友聚会做一个国风版的策划，可不可以啊？当然是可以的， 把想法扔过来。 对，想要跟我们来互动或者是看图，方法很简单，微博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对，那个吐槽我告别太漫长的朋友也来了，说但是呢，最近这个漫长的告别也是很溜的，说更喜气了。对，也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新年的到来啊。 没错， 还有 Orange 说了，我要听听别人家的年会，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别人家的年会也可以变成你们家的年会，你可以跟老板建议呀。 对呀， 哎，我今天听完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拿着图就去，你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没错，这个给大家推荐这些呢，绝对不是让大家来把这个节目变成吐槽大会哈，一定是展望未来。 哎，不是说，哎呀，我们过往的年会这怎么多没有新意？不是，希望你们的2018进2019的这个年会， 对， 可以非常的有新意，之后 可以从现在开始， 哎，成为大家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相信，这个肯定在朋友圈你会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 不会晒虫了啊！说，哎，你们家也跳这个舞， 哎，对对对， 我们家也跳这个舞， 你们家也上这道菜。 好了，除了吃吃喝喝，年会还可以很有新意。今天呢，我们跟新的工厂的楚一一起来聊一聊国风版的年会要怎么样策划起来。微博可以给我们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是分几大块要跟大家来介绍， 是的， 特色，开始吧。 啊，我设计了就是五大块啊。其实基于新的工厂，这么长久以来在传统文化体验的这些内容为基础设计的包装成的五大块，比如说京剧的年会，京剧的这种年会主题，当然了，免不了吃吃喝喝，在吃吃喝的同时，我们要干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京剧演员在舞台上上妆。然后他们还会表演对儿戏，比如说一个旦角一个老生，对，这种对儿戏，甚至还可以给观众，比如说你们的今年评选出来的这个业务标兵啊，道德模范啊等等呢，或者老板啊等等，他们可给他们在舞台上现场上妆，比如说扮一个贵妃跟唐明皇啊， 等等等等这样，然后在家大家还能看一点经典的片段，然后还由我来给大家解释，比如说贵妃醉酒，大家光看贵妃醉酒，那贵妃醉酒美在哪儿呢？我说它是集合了中国人对审美的，就京剧是中国人对审美的集大成者，那他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怎么就那么美，所以我会慢慢的抽丝剥茧给你解释清楚，这是我们的京剧年会。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种京剧相关的这种内容都可以定制，比如说哎，我要这一块，我不想要那一块等等，哎，都可以定制起来这样的。 哎，这是京剧年会。刚才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大家都非常喜闻乐见的啊，就是让老板 cosplay 一下。对，其实你看，每一年到了年会的时候，大家都希望看到同事的另外一面，是不一样的一面。在工作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拘谨啊，有点放不开啊。只有在这个时候，老板其实很多时候也放下身段，跟大家一起啊，就是玩起来又怎么样？就这一天的时间玩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姑且把它叫做 cosplay 吧。 哎，是，应该是就是 cosplay， 就是 cosplay 啊，就是哎扮上。我们也可以，不管是给员工，大家可以来抽嘛，可以抽、哎、啊，抽奖，甚至呢，你可以先设定一些人物，固定的人物，哎，抽中了谁？我们现场的非常专业的人员就会来帮你办上。 对，没错。其实我敢肯定，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听不懂京剧，但是他都有一个戏曲梦，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我承认他是美的，我也想变成那样，很多人都这样。所以这次装扮呢，是从头到脚全部的专业级的装扮，但是也不是说只有好老板然后什么业务标兵他能装扮起来，其他人也可以 cosplay， 我们也可以穿戏装，叫简单的装扮。大家一起都在戏曲的里面，然后过一个年会是很有意思的 哦。哎，这个我们要特别的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听众有人说，这个国风版的年会啊，策划者必须要非常有内涵，参加的人呢只需要玩的觉得很有趣味就可以了。确实是这样，所以要楚一帮我们策划，我们自己策划可能啊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出笑话，但是可能会闹一些传统文化上的。 所以我们老师说，刚才江夏在念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丝波澜，我就知道要夸我哈。 起了一丝，你是起一丝波澜吗？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们就负责美美搭就 OK 了。 对，而且呢，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说公司内部自己来策划年会， 大家一块儿嘛。 就是我们也可以找到楚一，你负责就有点像外脑，对不对？你来负责这个专业的部分来策划。但是呢，我们自己人也可以去，比方说帮着租衣服呀，帮着我们去做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但是主体的这个国风的内容，我们可以交给楚一来做。而且京剧这个部分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真正的这个传人 啊，那厉害了。是我们请的这个旦角呢，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他是那个程派的青衣，被称为最美的男旦。 哇 啊，他扮 也可以去现场， 他就在现场，从邻家小哥哥在舞台上，你们吃你们的，哎，他在台上就开始上妆，你们吃两口，哎，这个很有意思，来看看他怎么上妆都 OK， 这个时间是相对来说自由的。然后他从邻家小哥哥直接一步一步变成大唐贵妃。 而且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真正的传人在，所以我们不怕说，哎，我待会儿也想扮一个，会扮错哪儿，没有穿对呀。 那当然了，我们是请到的是专业的容妆老师，就是专门负责化妆的老师，服装行头都是这个京剧演员私藏的行头，都价值连城的行头啊，然后扮上。 现场，比方说我们就以这个京剧版的年会为例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在一个室内， 对， 一个宴会厅也好啊，或者一个公司的这个礼堂也好， 都可以。 对，那我们会有一个像，我说像婚礼好像也不太合适，我们知道婚礼它也会办嘛， 会有个小舞台， 就是会办，把整个厅给装扮一下，所以我们也是需要提前给他做一些这个京剧。 这个其实就看这个就是定制的部分了，就是哎，我想要做成富丽堂皇，如何如何， 可以啊，没问题。那说我的团队相对比较小一些，那我不会去很大的地方，我在一个小也 OK， 这个就是灵活的地方。嗯，我们所做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内容，就是国风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内容而已，但是其他我们上哪道菜呀，在哪儿吃啊，这个怎么怎么样，这都 OK， 我们都好商量。 这个都不影响， 没错， 我们京剧的这个内核， 没错， 楚艺帮你们来把关怎么样，想不想看老板扮上，想不想看最佳员工啊，扮上了之后 扮个娘娘， 对，而且重点是我们扮的真的得专业， 那当然 你朋友圈抛出来不会有人说 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来， 哎，对，你看你这儿没扮对或者怎么样，绝对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啊，大家真的是晒朋友圈的质量也越来越高了， 是因为挑毛病的太多， 很在意啊，别又啊这个南北半球没搞清楚啊，什么什么的晒这种朋友圈，现在大家很讲究，而且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认知，大家也希望，哎，我晒的每一次都是有理有据的，啊，我都能说得出所以然来，真的有人问到我，哎，我这个年会我过得很充实。 对，没错，他除了吃吃喝喝大家联络一下感情或者展望一下未来，还能学到一些文化的内容，让你觉得哎，这个京剧很好，我愿意在来年继续去听京剧，我要去走进它。哎，这是很有意义。 不要坐着看啊，就是觉得好像这永远是别人家的年会，也可以变成你们家的年会。今天呢，想要跟我和楚艺来聊一聊国风版的年会，或者是直接找到楚艺，你说能不能给我们也策划一个？没有问题， 太能了。 微博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接留言了。看看今天色彩丰富的微博啊，真的是我的微博好久没有这么丰富了呢。啊，然后这个说，哎呀，其实我也并没有想夸谁啦，就事论事，也有高手是潜伏在群众中的哟，公司有才人啊，那也很厉害。 当然了啊，当然了。 但是可能你如果不策划一个国风版的年会，你就发现不了这些同事们的才华。 哎， 有的同事他很喜欢传统文化，但是因为平时工作当中不显嘛，没有给他展示才华的机会。这个时候说不定就亮嗓了。 所以一个公司为什么那么重视年会？除了在年会当中大家来说一些公司内部的事情，